哎，马律师你好， 哎，你好。 我是金泉， 哎，你好。 你好， 哎，我知道你这个取保出来了。 对，我取保出来了， 嗯嗯， 我就想 对 跟 对 你 对。 那个了解一下我那个取保的那个100万块钱， 取保的那100万块钱。 对啊，就是说当时跟我太太说100万把我取保出来，那一笔钱花到哪去了？就是说。 你 竞 这 争 样，没有，我现在不知道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款项，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整个律师的这个代理呢，也是在我们这个框架内来做的，好吧？ 阶段的那个一百，你现在收了我138万，那个138万呢？我呢跟你合同签的是30万，那个100万是不是给我取保的？我就现在问这100万是花到哪去了？为什么要打到私人的账户上？ 我这个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一块的这个费用， 现在我就确定一下，你是不是一共收了我太太138万？ 我好像没有这个印象了。 那 我 行， 们 是 的 这 整 样 个 的， 对对对， 你 我这 没 个 有 现在 收 没 这 有 一 这个 百 印 万 象 印 了。 象，那么就是收款那个人，我们可能就会起诉他返还我那100万。另外，我还有谢军军那边的30万港币也需要你捐还给我。就是我 什 现 么？ 在是 谁 想， 哪边呢？ 谢军清打了 哦。 30万港币到你那边，那个钱也请你捐给我。 这样吧，你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吧，好吧？反 行 正 吧， 我这边的这个我都能说得清楚的，好吧？ 那行吧，那我就 嗯，好好好， 控制一下谢振兴。 嗯，行。